为太阳节孟加拉国的德伊尼克普罗巴特报、科威特的科威特时报和塞内加尔的人民报载文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文章指出，金日成主席是创立主体思想给人类指明发展方向的自主时代的开创者和先导者，是一生坚持高举反帝自主旗帜来主导人类自主事业的世界政治的杰出元老，是以崇高的仁爱和德望感动世人的举世罕见的圣人，他永远活在人类的心中。